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底、大磊、刘航宇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今天我们街坊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说总喜欢发朋友圈，想让好友看到，怎么能够降低对他人的期待呢？航宇、大磊、小花这几位街坊聊了起来。 不是，我这发了个朋友圈，怎么没人给我点赞呢？ 你得说你发的什么内容。 我发的今儿晚上吃的炸酱面啊， 那有什么可点赞的呢？ 我还包两包蒜呢。 会不会你的圈子太小， 还是没有人跟我一起吃老北京炸酱面？ 是不是点儿不对， 或者是朋友关系不近？ 这你 不是我夜里两点发的呀？ 对，你看看那个时候大家伙都在睡觉，你知道吧？再有一部分没睡的，万一看到也是恨你。 我就想招他们恨的。 你这深夜散毒啊，属于。其实航宇说了一个咱们常有的心态，就是你发一朋友圈没有人点赞，这特别是比较了以后，你看小花这底下这一排一排一行一行全是点赞， 全是字儿， 全是点赞的， 全是批评的声音。 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感受呢？还是说大家都不喜欢我？这 小花 这 花了钱了，你知道吧？ 哪有那么闲的功夫呀？ 我这真有这样人，你知道吗？比如说朋友圈发完之后给你发一条，哎，你给我点一赞啊。 那可能特别的事儿吧？ 他不见得是特别的事儿， 每件事都这么干啊。 嗯， 你没把他拉黑啊？ 这 谁呀、啊、谁呀、 啊、不能提。 拉黑了就不知道了，这是、 哦、 拉黑了不知道，删除了才知道呢。 你够熟的呀，你这套熟、 哎、你不删除直接拉黑他就发现不了。 哦， 那个航宇也跟我说了，你说我以前吧挺肆无忌惮的，我说哎呦，你怎么肆无忌惮呀、啊、 对，你在哪方面肆无忌惮？ 他说我 夜两点想发炸酱面就发炸酱面。 对对，单纯的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 嗯， 现在呢我要字斟句酌，想好了再发一条。 我以为字斟字饮呢。 放上去以后几个小时没有人点赞，我立刻删除。我说那航宇你干嘛要这么着啊？ 尴尬是吧？ 对啊，没人看， 觉得自己心情受不了， 难受 是 不是？ 被人忽视的感觉太不好。 航宇又是个敏感的人，你这 不是，我觉得我是不是网断了？ 不是你网断了，是大家伙都把你拉黑了。因为你说的拉黑发言不了。 但我相信这不是你个人遇到的问题， 因为朋友圈里啊现在就是这个发的人太多了，挨个点根本点不过来。他们呢就是会点一些比如说重要的呀、啊、会衡量一下，有些点有些就不点了。 是 你是不是每个信息都没被人点？ 也不是。 那就完了，那就说明你有的重要的人该给你点还是给你点， 是 该赞你还是赞你。 这个点赞是有讲究的，你比如说你出去你看你吃什么东西了，就回家你就吃馒头，你馒头咸菜，你发现、 哎、 别人没法给你点赞， 太惨了。你知道他怕 没准 你跟他要钱，你知道吗？ 借钱 吃那东西呢还真是有点特色。 嗯， 这盘子齐盘子啊，玩落碗。 对，这别人吃剩下的吧。 这是刷去了，这是 给呼朋引伴是吧？ 啊， 好不容易有俩点赞的， 觥筹交错的，这种肯定底下有人给你点赞。 嗯，好像点赞也是一种维系的这种手段。 对 对，让人家知道我还没拉黑你，我关注着你呢。 哎，一个存在感。也许有的朋友是什么呀，就是平常给你点赞多了，他最近时间就选择阶段性的不点。 哎， 真是有这现在有这问题。 老点容易让人误会， 对，觉得他好像喜欢上你了。 人生的三大错觉之一，他喜欢我。 小花，我这儿有没有这种感受？其实也有过。 当然， 你发一个没有人理你。 哎呦，小花是这个千锤百炼出来的，你知道吧？ 你平时都是几万几万的人点赞你，你说今儿没有人理你。 小花，先等会儿，我再想问你那个朋友圈上限是多少？ 不是，这通讯录好像加不上那么多人。 对，甭说几万，有一万人，我估计你说这一定是骗人的，这是个比喻吧，还是个夸张？ 我说的是这种心情啊，你们也能理解。这个我觉得没有人给你点赞，你平静的对待他，是你成熟的很重要的一步。 怎么讲啊？ 怎么讲啊？ 其实你看，这个很多人争先恐后的发朋友圈吧，都有意思吗？大事小事儿，好的坏的， 家长里短， 但他有时候是当时那种心情的一种表现， 是， 或者是他在朋友圈里为记录，就跟咱说留照片似的， 是 他为记录那一刻。 那可能你觉得对你特别重要， 嗯， 但是别人感不感兴趣、感不感冒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咱们越长大越发现，自己的世界再精彩，对别人来说呢无关紧要。 嗯 嗯， 发个人状态的没以前那么多了。 是啊， 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呀，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咱有些街坊啊，在朋友圈里发那些微商广告， 他轰炸似的，今儿卖帽子，明儿卖袜子， 手串，对对对， 啊、后卖拖鞋的。 你一屏蔽，你看不见他了吗？还有一些呢，就是朋友圈也不再是单纯的朋友圈，开始 这怎么讲呢？ 一开始咱朋友圈先加的是好友， 嗯、 对 吧 对？ 到后来呢，你加同事、加领导、 啊、 加客户， 对对对， 加卖窗帘的，什么地暖、地板， 是， 对，越加越杂，完了这朋友圈就不单纯了。变成一个潜在的商业圈， 但是现在 办事圈， 但是现在它可有一个设定， 嗯， 你比方说像这样，你可以选择仅聊天， 哎， 就你可以你们互相都不看朋友圈，对吧？像这种人，你可以给他单分一类， 是， 还可以分组， 哎， 你当然老板发一些东西，你有些考量，是吧？ 对，你给老板点赞，其实这个特别难考量，就是点太勤了吧，说你拍马屁；点不勤了吧，说你不重视。关键同事都看着呢，哈，他又点赞了，他第一个点赞，你说外人要不然提拔他，就怀疑你有问题。嗯， 好不容易点个赞吧。领导还给发一私信来，上班时间不许玩手机。 哎， 上班让老摸鱼呢，让领导一下子一网捞鱼了， 扣你奖金。好，你说这赞点的花多少钱吧、 嗯？ 小柱就遇到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跟领导呢请了个病假。 哦， 但实际上呢是陪当时的女朋友去玩耍。 哦，他发朋友圈了？ 他倒是没有发朋友圈， 他女朋友发。 哎，他朋友对， 他女朋友发朋友圈，他老板怎么知道的？ 嘿，我跟你说，转不了几手就有熟人。 都认识。 对，女朋友啊和老板他们家呀住一小区， 他们有一个社区互相这个联系的群， 养的那狗呢是结为了亲家。 哎 哎， 然后呢他女朋友呢和老板的夫人呢是高中同学， 他女朋友呢又是这个老板孩子的小学老师。 对，真没有多大关系。 这还没多大关系呢，这还要有多大关系呀？ 是，这已经拎不清楚了。 还有呢，就是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啊， 有些人呐他们习惯在朋友圈里打造一个过得非常舒适非常好的生活，所以他们变成了朋友圈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嗯， 活得累不累呀、啊、自己知道。 那没办法，你说你就是你不喜欢，但是你朋友圈里有没有这样人啊？ 有啊。 对呀、啊、你躲不开。 你就比如说吧，老叶的女朋友王小银。 嗯， 王小银早上起来啊，早上起来那起床气大着呢。 这你怎么知道的？ 我跟王小银以前一宿舍的。 哦， 他起床气大着呢。 好， 是啊， 能一气浪烫给门能给撞开， 嘟着嘴皱着眉、 就跟 谁瞪眼， 就跟谁欠他的似的， 一跟他说话烦着烦着烦烦着呢。但是呢一到发朋友圈，哎，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的，打上粉，稍微的化化妆，往床上轻轻一靠， 哎， 神清气爽， 准备好乐的那种状态 啊，似乐似不乐、 哎、似乐不乐， 哎， 然后还得配上一段文青的小清新的这种 文字、啊、对对对，阳光如此温暖，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又是美好的一天，要努力，要加油哦。 这证明他可闲了， 发这么一个，然后还做出什么伸懒腰，或者揉眼睛， 挠痒痒， 扒拉耳朵，就很萌的样子啊。 好像已经变狗了吧？ 这不是什么小动物了，这是。 发完了以后，其他人一看点赞，你看这姑娘早上起来这状态多好。 这是。 你说咱这起来连哈带喘的。 这是几个老头给点赞的？ 不是，不爱起来，那硬起来是吧、 哦？ 那种状态是非常颓废的，干什么提不起精神来，眼睛都睁不开。你看人家， 哎， 元气满满的一天， 还真是有这种看完之后让你觉得他特别清新向上。或发一种那个图片，每天365天，每天早上起来发一图片，那图片还每回都不一样。 哎，那 各种阳光的早晨， 啊、没错，那头发卷的，妆容也不一样，偏蜜桃的，偏这个。 杏儿 玫瑰的 杏儿腰果 我没抹过，我就说那意思你知道吧。 似乎散发香味的那种照片。 嗯， 发完了以后，大家一看，点赞点赞点赞都点，就是拍完这照片，王小源什么样呢？ 哐当， 一个僵尸就摔床上去了。 对，往被窝里一出溜，脚都在外边呢。 那怎么着？ 不够馋，你知道吗？这被子。 抖了抖床，还一花生米下去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根本起不来，但是呢他拍给你看的时候呢，觉得他早上精神可好了， 设定一六点闹钟，专门起来化妆捯饬完了，然后拍一朋友圈， 就为睡一回笼觉的、 啊、 拍完就睡。 真有这样人，你别说， 经常出门是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点赞里面就包括洋洋，洋洋看这张图片以后啊，心想，哎呀，王小源这么精神呢，那我现在这状态不太好啊。 嗯， 看看手里的这个酱豆腐窝头， 这吃的也够惨的。这个 减肥它不是惨，知道吧， 也行。 这显得我这生活档次一下子个儿楼就下去了。 这个死活了， 个儿楼 这会儿窝头噎了一下啊，个儿楼一下 还得换， 赶紧顺顺。 对， 不行不行， 把窝头弄成小窝头，给酱豆腐染黄了，呵，刚把一摆拍，我又吃仿膳， 像格格一样啊，那个， 哎，对对对， 哎、又吃仿膳了， 哎、 你瞧瞧、嗯， 今天的味道跟往常一样啊， 这是极好的一道早餐呀、啊，发过去了。王大磊一看，哟呵，你瞧我们洋洋 啊， 这早上起来这个， 正跑仿膳也不开门呢， 啊， 精致， 这一下就激起了我内心的这个恐惧， 我太精致了， 懒、啊。 杨老说我吃的不健康 啊， 看看手里的这个油饼、 哎、 我先放吧，我放吧， 我比杨吃的好，这 是黑窑厂的糖油饼，早上起来排队现买的， 抹抹这两手油。 哎 啊， 对面有那么个健康饮品、 啊、 卖的都是那种蔬菜沙拉，里面都是鸡胸脯 轻食、 啊、对轻食，那个面包里面加的没有肉， 那就是面包面包里没有肉，这不纯面包， 加的是那种菜叶子，喝那种果汁，没有糖， 对， 绿光光的，就跟那个怎么说呢，跟那个沼泽地似的。 好家伙，我听着就没 馋的，我 没食欲，这听着就。 王大磊，我来那个沼泽那个什么玩意儿？ 那叫那个吧。 好，您要中杯、大杯还是超大杯？ 来一小杯吧。 您要小杯是中杯。 哦，那就中杯吧。 这中杯是大杯。 成成成、嗯， 你就来最小那个， 给您来一中杯沼泽。 就这个 啊，这冒着泡就给打磊了。 喝一口，哎呦， 啊、 给噎着， 连昨儿那都吐出来了。 个儿搂一下又， 我也 这不行，也得拍张照片。 我也死过去了， 拍一张，拍一张， 拍一张， 太难喝了，我的天 啊！ 这谁发明这东西 啊？ 让不让人活啊？喝这个就减肥，就没一样好喝的吗？ 真是， 韭菜苦瓜汁儿， 用你们家糖了？多放点啊，一点都不甜。喝色了吧唧的，那就杀舌头， 这是我内心的独白啊。 拍完啊，只拍手和手臂， 特写大特写， 拿着这饮料啪一拍，旁边写着轻食健康是我追求的目标，明年每一天都要继续。 这多阳光向上啊， 减碳水化合物，减脂增肌是我的目标，就把这条给发了啊。完了以后呢，王大磊你说喝不喝？ 我跟你说没多少钱，不好喝就扔了。 扔了、哎、 其实挺贵的 啊，这一杯20多30， 再尝试喝了一口，实在啪太难喝了。 我在这20个命当中啊，我选择了命。 得了，得，老板，那什么就放这儿了啊！我 还跟人说一声，我还不出去扔垃圾筐里。 不是老板， 我这老板得恨死我。 你是跟那油饼摊那老板说的？老板，这就放这儿了，你给我加豆浆，多放糖。 小花一看，哎呦， 哎呦， 王大磊都这样了。赶紧看了看手里这个鸡蛋灌饼还加鸡排的，我怎么能吃这么肉的东西？ 怕什么，小花体重完全可以驾驭这些东西。 哎呦， 玲玲给你点赞了。玲一看你们几个人生活状态都这么好、 啊、 她在想自己现在刚跟男朋友拌嘴吵架，现在呢俩人冷战呢。 嗯 哦， 你看这漂亮的漂亮，健身的健身，品质的品质， 是 到我这儿 我还这么低迷，一咬牙男朋友不要了。 那倒也没这么想，一咬牙呀， 朋友圈不看了， 举着手机找男朋友去了。男朋友正打游戏呢。 啊，男朋友大早上起来正打游戏呢。 啊，要不俩人吵架呢？ 我、啊、真是 没睡就。 突然间，这玲上手勾住男朋友的脖子啊！ 啊， 来来，合拍一张，咔嚓！其实男朋友都不知道干嘛呢，就蒙圈了，乐一下得了。 然后一脚给他踹一边去，去你的吧！找一边，上没人地方发朋友圈， 谁帮你谁？ 哎， 谁先说话谁小狗子！ 你男朋友在愣的时候，塔让人推了， 发一朋友圈，写着。工程系的男生就是这样哦，早上起来就在进行塔建。 我都会听说 塔建 打游戏叫塔建，他用的是盾山的。 跟他在一起好踏实哟。 这也是为了自己表现一下，你知道吧？ 所有人都发了这么一圈，到航宇这儿你怎么接呢？ 实在接不住了，因为各种的这个理由已经被别人用尽了。你再发什么都认为你是小别人。 你当时就这种感觉，就是怎么大家都活得这么好呢？ 是我怎么这么惨呢？ 啊， 今儿为什么提不起精神干事儿呢？ 浑身怎么就没劲儿呢？ 啊， 不知道我为什么委屈。 刚想发出去，一想别人都活那么好，我这样发出去，人家不得笑话我呀？ 哎， 算了，自己可见吧。 啊，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朋友。 重新调整一下。 哎 哎， 跟媳妇的艺术照拿出来了。 是啊，今儿我结婚纪念日， 全家福都拿出来了。 发、哎。 今天是结婚的第七年了，都说七年之痒，然而我们的感情却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 一点感觉都没有。 孩子今天走的时候，甜甜的说了声“爸爸再见”，想爸爸，爱爸爸，要抱爸爸。 恒宇实在也回不来了，这感觉。 这要真发出去啊，我真觉得哈，你应该慎重。 你让我走吧。 没有人点赞，接了一堆电话。 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越来越多的人呢，不想让别人看到狼狈的自己，这个心态啊，咱们都能理解。 嗯， 当然有些朋友呢，是生活工作压力大，越来越想让别人看到狼狈的自己。你比如说航宇就是这样的人。 对， 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呀，过好自己就行，没必要太关注他人的生活，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的生活。有些人还认为别人的生活哪怕过得再好，跟自己呀、也没有那么深切的关系。老发这样的生活，甚至可能啊会引起他人的羡慕和嫉妒，引发不良的影响。所以啊，很多人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干脆选择不发朋友圈，将自己隐藏起来。另外一些朋友呢，依然在发朋友圈，他们觉得呀，发朋友圈寻找一种存在感，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没什么不好。 有的人在朋友圈发一张照片、一段文字，甚至转发一篇文章，无非呢就是想引起大家的互动。有的人只是凑凑热闹，于是呢就默默地给点了个赞，虽然心里可能只是一句呵呵。久而久之，有的人越来越过分，要求朋友点赞、集赞、拉投票啊、求评论呢、甚至在群里发强行要求注册，换来的结局无非就是温和的朋友把你屏蔽了，直爽的朋友把你拉黑了。其实真正的友谊啊，从来不依靠朋友圈而存在，也不是靠点赞而积累的。关系在朋友圈不亲密的人，也许他们呢却有坚定不变的深厚友谊。每天在朋友圈里给你点赞互评的人呢，也许只不过是打过一两次照面，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生人。所以啊，下次你在朋友圈里没有看到及时评论，或者没有人给你点赞的时候，千万别在意。或许这时候啊，别人在意的是真实的你，而不是朋友圈里你的状态。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柱、王大磊。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磊，那又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哎呀，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磊，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 违停告知单上面啊，被人写道：“有种将我拖走啊！”交警想了想，决定依法脱衣。街坊们怎么看呢？咱们听一听。 谁让他叫板呢？咱怕过谁？ 当着众人的面就脱了， 零下二度， 脱个精光。 你们说什么呢？ 车。 车怎么叫脱个精光啊？ 就对，小柱糊涂了，怎么 什么车壳子呀、车轱辘啊、发动机呀、什么里边东西啊，全都给你拖走，不是说给你留下 那个 四座砖， 那叫拖个干干净净。 对对对，王大磊，你想你敢写那种嚣张的话，挑衅执法人员？对呀， 有种你把王大磊的车拖走。 这我跟你说，这个叫板得分找对人。你比如找小柱这样的，哎、你跟他说，你敢过来吧？你碰我一下，你试试。对吧，这他绝对不敢，有把握的 啊。 你跟交警叫板，交警有什么不敢的？人家背后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 那就是该硬就要硬。 硬在哪儿啊？ 硬在他这个力度，这个执法这个严度。 这、 哎、 这算是个主持人说的话。 那当然。 但是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哪天停车啊，被人啪贴了一个违停告知单，你当时的第一想法是？ 我错了，我怎么那么倒霉。 哎，这个、不 是倒霉，这第二个想法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啊。 哎，对了，你有侥幸的心理。 对， 我把车我就停在这儿了，怎么会有人发现呢？ 对对，一般都是这种心情，就是哎呀，怎么给我贴了呀？你麻呀？很少有人一看那违停单，第一想法是

逗逗您笑的神经。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刘兆秋医生。 为什么流感成季节性流行呢？流感你们知道吗？流行性感冒。 谁不知道啊？ 因为冬天， 哎， 天冷，天冷你抵抗力就弱呀、啊。你只要抵抗力弱，这病毒就开始来劲了啊。行嘞，哪一胡同的人都有点弱。 这说的不是病毒，这说的是你。见着怂人压不住火，这就是绝对说的是你。 哎，流感就是这脾气，我跟你说。 这流感指着王大磊鼻子，你就是王大磊啊！我可等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啊，憋你不是一年两年了。今天你想走 哪儿跑？ 你给我在这儿吧你！ 你当时就中招了，我跟你说吧。 嗯， 我是中你们俩的招了。 哎，刘大夫啊，哎，您来了，可太好了。我们这儿正研究这流行性感冒，它为什么季节性的流行开来？是不是因为它瞄准了这个人群，开始变得意志力薄弱了，抵抗力薄弱了，完了以后就攻击他们，肥胖的， 那 工作忙的，哎，一天到晚不定时吃饭的，不好好睡觉的， 其实 他 爱攻击嘴损的，是吧？ 你们刚才说的，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一到冬天、流感就来了， 对对、 这个确实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特点，这是流感的它那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特点。 春天也容易感冒嘛，春捂秋冻， 对呀， 穿不好的话就感冒。 冬春季节嘛， 哦，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到十月份，我们尤其我们保健科的大夫就说又要打流感疫苗了、流感疫苗为什么选择在十月份接种嘛？就是进入冬天来临之前、也就是它的高发季节，我们要开始接种流感疫苗。 到什么时候才走啊？算 一般都得春末、 那得三四月份了吧？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疫苗一般在冬天啊，冬春来临之前我们先把疫苗打上。那这个为什么流感成季节性分布， 为什么 要说起来还真是个谜， 您也不知道啊、 对，我也查了很多资料、 好，送刘大夫、 终于你把我这个给问住了啊！ 不是您不知道、这肯定是一个现代医学解释不清楚的一个难题。 哎，对、应该也 对对 应该说是、所以你刚才说了它为什么季节性的啊，而且是冬春季节好发，有好多人都在猜啊。他们其中有一个原因咱们也知道，冬天嘛、冷啊，大家都不出去，那都不出去，都在一个屋里头待着，那是不是互相之间接触的机会就多呀？ 是。 那病毒如果说你这个屋里又不通风，空气又不好，那大家都在这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就容易互相啊交叉 感染。 哎，对。这是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空气干燥，其实我们机体的一个黏膜水分就减少了，就造成什么呀，呼吸道没法把这个排出啊这些病毒，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都是跟环境有关系。 这黏膜水分减少就是说我觉得 嗓子干，这是我们机体的，哎，对，这是我们机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特点、 鼻子干、哪哪都干，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冬天干燥的屋子里头你要需要点加湿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人很难受， 对对对， 你要不停的想喝水， 对对对， 你要不停的就是说想说开开窗通通新鲜空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预防呼吸道冬天传染病的这个最主要一个措施，就是房间要定期的开窗、你这个黏膜发生变化以后，你就不能把这个病毒啊或者是有害的那个病原微生物排出来了， 那我喝水 行不行？所以就加重了感染的或者交叉感染的这么一个机会。喝水当然好呀，多喝水，一般的普通的感冒你不吃药的话，我们要多灌水也是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法、但是你说刚才我说这个是冬天的缘故，但是为什么说是它是个谜呢，也不能确定呢、那你说像在热带地区它那个流感也是有这么一个盛行的规律，它没有冬天这种过程，所以就是说你要单凭用季节啊来就是说冬天冷大家不出去来解释也不好说、所以还有的人就是说一种假说啊，就是一种设想，跟维生素 D 摄取少有关系。 为什么？ 那么 这维生素 D 是可以调节人免疫力的。那你如果维生素 D 减少了，这个维生素 D 跟什么紫外线照射 有关系、 人老不出去嘛、然后在屋里头你接受维生素 D 的机会就少。那你接受维生素 D 机会少呢，这时候呢我们说的我们的人就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那免疫力一下降了，周围只要有病毒你就会生病。 那、 所以呢这就是 有几种假说，是不是？ 哎， 有几种分析。 对，所以现在研究维生素 D 很热呀、好多人就说过去都是孩子要吃维生素 D， 然后要晒太阳，然后多增加维生素 D 的来源来保证孩子钙的摄入等等。因为 D 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讲是促进钙的 吸收 的一个活性的一个维生素啊。但现在呢成人也要吃，能增加自身的免疫力。 哎，您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如就是食补最好吗？ 对、 哪儿吃去维生素 D？ 那我们就要吃食物里头有一些。 谁呀、谁 这是打算吃哪位街坊去了？ 这个我们说其实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平衡膳食，吃饭别挑食。更多的它因为它不像说维 C 就主要在新鲜水果和新鲜蔬菜里头，那 D 呢实际上我们说也是存在于肉里头 也 应该 有。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这种呢就是大家各种食物都要吃，更主要的就是紫外线。 哦， 明白吧？所以为什么要让你多参加哎户外活动，多去外边晒晒太阳，那紫外线里头可以晒在我们的皮肤上转化维生素 D。 行，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小花，明白了。下回再跟你说出去、这为你好。 那我先把你帽子薅了也是为你好。 为什么我们说夏天孩子通过晒太阳获得维生素 D 的来源要比冬天更多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夏天皮肤暴露的多， 对对对， 所以呢他户外活动的时间多，他获得的维生素 D 的来源就多。 对，就说你们现在剃个光头出去晒太阳绝对比戴帽子强。 小花那你很难了，真的。 当然这种假说其实也是在一个 65年， 对，一个叫霍普辛普森这么一个科学家他提出来的。其实早早就有这个理论。但是维生素 D 通过紫外线然后转化，这个是早有这个理论。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迪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再补充一句，关注娱乐七十二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太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冰雪浩耀喝彩冬奥，国家大剧院与中央音乐学院联合音乐会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京胡演奏家王爽，带来德沃夏克、威瓦尔第等人的作品。今晚苏州交响乐团将在北京音乐厅为观众带来相约北京遇见江南苏州文化艺术展示周苏州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本场音乐会上，苏交音乐总监陈谢阳特意选取了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两部经典作品，电影《牛氓组曲》和《E小调第10交响曲》。声音剧场《云经济》今明两天在中间剧场上演，这部剧改编自科幻作家阿缺的同名小说，导演李浩天围绕科幻文本进行了创意性的改编，以声音剧场的方式着重探讨科幻背景之下人与人之间、人与生灵之间的感情。由王班导演、张华、张胜尧主演的原创话剧《北京兔爷》今晚在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上演。这部剧围绕北京文化符号兔爷，讲述了一个保护民俗文化、守正创新的生动故事。 北京曲剧茶馆今明两天登台国家大卷。这部剧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曲剧特有的说唱艺术手段，极富北京地方音乐的韵味的唱腔，进一步挖掘呈现剧作深刻的意蕴。鼓楼西经典戏剧《枕头人》今晚继续在鼓楼西剧场演出，这是著名剧作家马丁·麦克唐纳经典代表作，讲述了作家卡图兰因创作一系列以儿童为主角的黑色悬疑童话而卷入了一桩连环谋杀案。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哥本哈根》今晚继续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这部剧通过影响了世界物理学进程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沃纳·海森堡和尼尔斯·波尔以及其夫人玛格丽特三人灵魂的对话，引出了现代科学史上的1941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八七六影院。